张作霖真要到那儿，那就碎了。可这时呢，新民府的衙门也来了人了，领队的八班大都头罗翠，就是胡老杆的干儿，这时也回到新民了。罗翠听见有人报案，马上领人来了，一看把凶手已经抓住了，一问怎么回事，有人对他说了，王凤亭非要把凶手带到营盘，这样不合乎规矩。罗翠赶紧过来单腿打签儿，王大人，这不合适吧。常言说州有州官，县有县官呐。这个杀人凶犯出事是在新民府，归知府衙门管，您那个兵营恐怕不是升堂问案的地方吧。当然了，您这公子一死，您非常痛心，这我们理解，但是这不合乎国家的规定，恐怕难以交代吧。好吧，那就交给你们新民府，要从重处置。当然了，国有国法，铺有铺规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吧，您琢磨着能轻判。带走，让新民府给带走了。王凤亭一面命人收尸，保局展示官章，死了五个，重伤一个，那个没活的正月十五也死了，这要加在一块，前后六条人命啊！整个新民府都洪阳洞了。单说张作霖到了府衙之后，先压起来，没过一小时，新民府的知府大人四品黄堂叫曾运升了堂子，这是大案，不能拖了，把张作霖带上来了。张作霖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呀，规规矩矩在下头一跪，绳子去掉。曾运往下看了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张雨婷，年龄23岁，哪儿的人？营口大沟沿的。他没敢说小黑山二道沟的，更没敢提赵家庙的。你的职业是干什么的？过去是种地的，现在您还用问吗？我这土匪胡子为什么要干这个？过不下这日子了，揭不开锅了，靠着抢夺为生，同伙有多少？没有，就我自己，我是独身大盗。通天乐保局枪杀人命是你所为吗？对，都是我打死的。打死几人我也不清楚，凡是死的都是我动的手。三营统领王凤亭的公子王珂是死在你手吗？叫我摔死的，你点都不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个无赖，他讹人，我气不过，我就把他摔死了。那凶器是你的吗？对，就是我作案的东西，这玩意不用动刑，问什么他承认什么。这官司也不复杂，就在那摆着呢，旁边有人记录，然后画押，画完押之后，曾运传话，把张作霖打入雷字号的死囚牢，马上行文报省，给奉天批下臭文来，该定什么罪就什么罪。 张作霖这一家的牢房可受了罪了，这雷字号才缺德呢。不到一米长，不到一米宽，不到一米四高，就像个笼子似的。这人躺不下，站不起来，想伸腰都万难呢，就在里头撅着。不用说要你的命，就在这里一闷，日期长了，这人也废了。同时给张作霖砸上80斤生铁的脚镣子，80斤，抬腿都抬不起来，脖锁手肘都拿铆钉铆的，大铁门关上了。官府马上通知王凤平，我们是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的。因为这个知府曾运呢，跟王凤平俩人还有摩擦，而且很深。这文武这俩官素来就不和，曾运怕王凤平挑理，怎么升堂怎么问的案的详细记录，命人送给王凤平过目。王凤平这气儿才多少消了点，就等着臭文批下来处置张雨婷那篇，他要亲自看着。张作霖被押之后昏昏沉沉打了个盹睡，到第二天那牢头啊把铁门开开了，带眼的大窝头一碗稀了光当的汤端进来了。哎，小伙子吃吧，开饭了。张作霖瞅着吃不下去啊，两眼发直。这牢头看了看左右没人，蹲到外边的。我小伙子，可惜呀，你也太冒失了，哎，连伤了几条人命，在新民府来说是少见的。大概你也知道你是活不成了，臭文很快就批回来，你要是便宜的话挨一刀，如果要不便宜的话背不住就凌迟处死，那滋味可太难受了。吃吧，吃一顿捡一顿啊，啊，这阵你后悔愁怕都没用。妈了巴子的，老子不怕，怕了不做，做了不怕，吃就吃。张作霖几口就把这窝头和这碗汤喝下去了。老头一挑大拇指，哈呀的，对，就应该这样。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那花花太岁王珂这一死大快人心，这个王八蛋是新民府一大公害，抢男霸女，敲诈勒索，无恶不作，无所不为，官府也不敢动他。平常他路过知府衙门飞扬跋扈，就那知府大人都不摆在他的眼里，就像这牢头都挨过他的揍，所以张作霖把他给摔死是大快人心，牢头也高兴，真想颂扬这张作霖几句，只是身份所限不敢，不然的话能说这几句比较同情的话吗？关上门他走了。张作霖睡不着觉，在这蹲着，心里头难过呀。哎呀，胡老嘎呀，胡玉坤，你把我坑了，我给了你3000两银子的奖励，不但害了你，而且害了我，你60多岁的人了，怎么能捅这个毛蛋？ 我要不为救你，我能身陷囹圄吗？看来准死无疑了。可能这会儿家里的人已经知道信儿了，胡老嘎和胡明不能不去送信儿。我那些弟兄们作何想法呢？他们想要干什么呢？二虎是火爆的脾气，青龙浑龙跟我相处莫逆，我孙大哥孙烈臣就更甭提。难道说他们还敢拉着保险队上这劫牢反狱不成？千万可别来呀、啊！你们但有头脑，千万别来，要来了一个也活不了啊！又想起娘来了，想起妻子，想起女儿守方，张作霖心里的一酸，眼泪围着眼圈转了转，没掉下来，一瞪眼又回去了。张作霖心说，算了，可恨我这一生啊来得太辗转了，才23呢、啊、我就交代了，倘若要能活着回去，我非得干一番大事，我把王凤平这样的狗贼是斩尽诛绝。哎，想这些都没用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铁牢的门又开了，送饭的不是那牢头，是个生人，这人也就是30左右岁，黄白净的，宽脑门，尖下壳，留着两撇小黑胡，穿着一身衙门的工服，一看就是个头头，后边还跟着俩人，拎着个食盒，这食盒是装吃喝的，就放到外边。牢头就说，哎哎，张雨婷，认得这位是谁吗？不认得。这就是我们新民府八班大都头罗翠，罗班头。张作霖早就听说过，他是胡老嘎的干儿，胡老嘎在张作霖面前不止一次提到过他啊，长得就这模样。罗翠一惊鼻子，这屋哪行啊，换个屋吧。哎，按您的吩咐把房间都准备好了，提出来先换屋子。把张作霖从雷子号这小房间提出来，安排在里边一所宽大的房间，虽然都是监狱，但是截然不同。这屋四白落地，有床，有便桶，要比那小笼子可强着万倍。等进了新房间之后，张作霖坐下，罗翠命人把食盒拿过来了，牢头给摆了个小桌，打开食盒盖，里头是6个菜一个汤，还有一壶酒，往桌面上一摆。罗翠冲着张作霖一笑，张先生请用饭吧。这张作霖心说，这怎么回事？哦，难道臭文劈回来了？我要掉脑袋，这是断头饭，看这样不像，从时间上计算不可能这么快，从新民到奉天，到奉天之后再经过商量再批复再送回来，怎么也得个5-6天的时间，这才2天。张作霖可没肚块，瞅着这几个菜发愣。罗翠冲后边一摆手，其他的人退出去，这屋里就剩下他们俩人。 罗翠往前一探身，张队长，你认得我吗？ 早有耳闻。 你不是新民府八班大都头吗？罗翠，罗先生。 是我。 张队长，有关你的情况我也全了解呀。我干爹就是胡玉坤，就你们常说那胡老嘎，他经常来新民，我们爷俩关系处得不错，有关你的事儿，他也向我透露过。不过张队长，这件事儿你干的太冒失了。你想，人命关天，有一条背到身上就够呛，何况你还把三营统领王凤平的功夫给摔死了，六条人命。因此说，你这官司不好打呀。 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事情已经做了，后悔没用。那么罗班头今儿个见我什么事儿吧？请问这六菜一个汤这怎么个意思 啊？没别的，冲我干爹的份上，我也应该孝敬张队长，这是表示表示我个人一点心意。 哦，既然那样，张某领情了。张作霖本来不会喝酒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拿起筷子这就吃啊，别看带着手捧子呢，您这手捧子在前边，胳膊可以抬可以落，不那么太碍事。张作霖是狼吞虎咽，罗翠在旁边坐着看着，起心眼里那么赞成罢了，这才叫一条汉子。男子汉大丈夫真有阳刚之气啊，比我强万倍。等张作霖喝了三杯酒，吃了几口菜之后，他又给满上。罗翠瞅瞅身边没人，压低声音接茬说， 张队长，好在你没受着什么罪，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。老实说，挨刀是肯定了。我在知府大人那透了个话，知府大人呢手下超生，恳请上线别用极刑，像那车裂呀、凌迟啊都免了，就让你受一刀之苦啊。因此我跟你打个招呼，你好有个精神准备。 他妈了个巴子，一刀之苦算个什么呢？我杀的人多了，我早就够本了，我谢谢你了。 哎，谢有什么用啊，我只是啊尽一点人情。奉劝张先生别上火，在臭文没批下来之前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舒服一会儿说一会儿，这是我给你调换的房间，没事您需要什么东西只管跟牢头说，牢头告诉我，我是尽量满足。另外您家里头还有什么事儿没有？您还有什么话要讲没有？我尽量把信儿给您捎到。 行，够朋友，怪不胡老嘎有你这么个干儿子。就是张某死在九泉之下，也忘不了朋友你的好处。不过你放心，我家里的事都安排好了，将来万一想起什么，那我再拜托也不迟。 好好好，那就不见外了。从打现在开始，您每一顿饭都是六个菜一个汤，这钱我花。那个说罗翠这人心肠真好啊，哎，这么同情张作霖也不是，